再没骗自己的理由、oh, 时间如刀不再温柔、oh, 一路走汗在流再回首已没有那双扶着我不跌倒的手走春夏秋冬天南地北母亲已经白头我也不再年幼从潮水起飞时间反复催促让我忘了疲惫那心酸的滋味我只能独自体会想要回到过去但是时光不能倒退校门口美味的路边摊还在不在包里塞的小吃那是外婆给的爱那年生日同桌攒钱给我买的卡带包装粗糙海报写着 JAY、那些年做过的课间操课桌上面摆着老师送的铅笔刀他教我如何起跑我闭上双眼祈祷我知道努力学习以后才能把歌写好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美丽的春天早已变成我的纪念我渐渐长大成人眼看着世界沉沦就算我是个战神可我心也一样会疼再没骗自己的理由、oh, 时间如刀不再温柔、oh, 一路走汗在流再回首已没有那双扶着我不跌倒